丁宽字子襄，梁人也。初，梁相生从田和受益，使宽为相生从者，独意精敏，才过相生，遂是和。学成和谢宽，宽东归，和谓门人曰：“意已东矣。”宽至洛阳，复从周王孙受古意，号周氏传。景帝时，宽为梁孝王将军，据吴楚，号丁将军，作一说三万言，训故举大义而已，今小章句是也。宽受同郡荡田王孙，王孙受师仇孟喜梁丘贺，由是亦有师孟梁丘之学。